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之琪。 对，那今天建国缺席了， 对，为他感到可惜。 没错，为他感到遗憾。 因为今天我们迎来了两位非常重磅的嘉宾。 嗯，我们很喜欢的嘉宾。 对，是不是也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的一对母女啊？ 好像真的是。 对，嗯，我们今天请到的其实是一对母女，然后他们二位都是艺术家，然后也是创作者。一位是静美阿姨，一位是常雨辰。常雨辰是静美阿姨的女儿。 嗯， 对，我们其实第一次知道静美阿姨是因为雨辰给她做了一本艺术书吧。 嗯， 然后我们在今年的这个 Open M 的艺术展上就有幸见到了雨辰和静美阿姨。 嗯， 然后是其实我当时先买了这本书。 对， 然后在艺术展上知琪和建国也都购入了。 嗯， 是一本特别有趣然后特别精美的阿姨的这个画作。嗯，等一下会让阿姨和雨辰来介绍这本书，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开心请到了两位。两位要不要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我先。 你先来，你先来。 我叫常雨辰，很高兴来上随机波动，真的是美梦成真的感觉。 非常荣幸，我是静美，雨辰的妈妈。 对，其实我第一次知道雨辰应该是从淡豹那里。 对， 嗯，最早就是淡豹的第一本小说集美满的那个封面， 嗯， 就是有一些珊瑚，其实是雨辰设计的。 嗯， 然后这个也是雨辰在做的一个艺术项目。 嗯， 我们也都特别喜欢。然后后来又知道了静美阿姨，然后知道你们其实是母女。 嗯， 对，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请两位来。那我觉得首先能不能让你们相互介绍一下彼此，就除了女儿和妈妈这种身份之外，你们会如何向我们的听众介绍对方？ 嗯，我觉得其实我昨天在想我今天要尽量叫她静美。 嗯， 因为我希望她作为静美被记住而不是作为一个妈妈。 嗯， 但我等一下可能会不停的口误，因为对我来说她确实是这两个人称。但我觉得静美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嗯， 然后有自己的是非观，然后对于家庭也就是对于我爸和我可以说是肝脑涂地。然后现在作为艺术家正在上升期。 嗯， 对， 天哪，你加了那么多前缀。我觉得介绍雨辰的话，她就是我的女儿。 嗯， 如果再加什么的话，她独立、坚强、善解人意。嗯， 好温馨。 对， 咱这个节目一开头怎么这么温馨？我觉得今天咱俩就是努力不要哭，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 对，那我之前还写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对对方作品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嗯， 或者最被打动的一点是什么？ 嗯 嗯， 那我来 说。 说，对，其实静美女士她是从2011年开始画画的。 嗯， 也就是我出国那年，那年她50岁，然后在那个时候她画的都是一些油画的静物。 嗯， 瓶瓶罐罐或者是水果这样。 嗯， 我觉得画得很好。 嗯， 但是好像并没有到打动的程度。然后2015年她做了一场手术。 嗯， 在这个时间前后有很多时间在床上，就开始用水彩笔在本子上在纸上来画画。嗯，他做手术这件事情没有告诉我，因为怕我担心。 oh. 所以我是2016年秋天回国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也在这个时候看到了这批画。 嗯， 这批画和以前的不一样，他们不再描绘客观的事物。 嗯， 他们只有就是笔触和颜色。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他给我看的时候是在他的床上，他一张一张的铺开，我可以清晰的记得我有一种晕眩的感觉。 哦， 就有一种坠入到一个陌生的宇宙的感觉。他的那个笔触是特别确凿的，也是特别清晰的，也是特别单纯的，每一笔都是在说我存在。 嗯， 这一批作品给我震撼极大。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第一刻就觉得应该做书。 嗯， 因为他的画里有一种很强的序列感。 嗯， 我基本上立刻就可以想象他们被翻译成书页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感觉。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些画应该被看到，而做书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方式。 是要我说对他的作品， 对雨辰的，因为昨天雨辰给我发了，就说阿姨在家，就首先阿姨特别认真的在准备，就是那时候已经晚上了，然后阿姨就是用铅笔在那个纸上面写她的答案，然后雨辰就跟我说，在回答这一题的时候，阿姨表示对她对雨辰的作品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不知道就是在录节目的此刻，阿姨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因为从小我就对雨辰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就是个天才、 哦、所以就是雨辰小时候是学画画对吧？ 对， 但是这画学想学画画这个决定是说您和叔叔让想让他学还是说他自己想学？ 嗯，小时候我们就有引导吧、 哦、 但是对他来说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们就引导他，他自然就喜欢上了、 嗯、 小时候并没有决定他以后要学什么、 嗯、 但是我们本能的就引导他，他不会写字的时候就开始画画，就会画画。要说我对他，嗯，小时候的作品印象深的话，就是最近我们在整理他小时候的画，因为很久都没有看见过了。他爸回了一趟老家拿了一些他小时候的画，有一幅画可能是他在当时我们把他放在他奶奶家他画的，小小的。画了一个哭泣的小女孩，流着长长的泪珠、 嗯、 旁边歪歪扭扭的写着我的爸爸妈妈都走了、 哦、 我看见那个画特别心疼、哦、因为那时候我们把它留下，我们在老家因为开花店经常有这种分别的时刻、 嗯、 这个时刻我现在想起来都心疼、 嗯、 但是看见这个小画让我又想起了， 对，这是他最喜欢的我的作品。 对对对， 怎么一上来就要哭？ 哦、不要不要，那个小画我今天还找到在手机上，真的特别感人，画了一个动人的一个小女孩的脑袋，流着长长的泪珠。 对，嗯，我其实不记得我是怎么开始画画的。 这幅画你记得吗？ 他们手机里有。 我今天让 他爸最近扫描有 找出来扫 描、 哦，你不记得？ 记得，因为太小了，那是可能是。5岁之前， 哇，好好呀！ 而且有一种异域风情的感觉。 嗯、你说的很对，因为 用色好像东南亚的那种。 这几个字写的。 哦。 因为我小时候，他们，我觉得他们还是挺有意的培养。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地上都是纸和笔， 哦、 就是我就是稍微一动就开始画画了。而且我会觉得，不管我画了一个什么，比如一个。小鸡吃米图，我爸妈也会觉得我是天才，就让我兴致勃勃的一直继续画。然后你刚刚说到这个异域风情，其实他们会放一些，当时是不是敦煌刚开了一些窟？ 对， 对，因为我爸也是画画的，他们对于这件事当时都很兴奋，所以家里有一些敦煌的画册，可能确实是有一些非我族类的配色。对，嗯。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是雨辰对阿姨的肯定就是阿姨最近画的，对，画的这一批嘛、 嗯、 然后阿姨对雨辰可能就是你的那个珊瑚的那个作品、 哦、 然后没有想到阿姨说 是小时候 的作品。对，就是其实在一个就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母亲的身份嘛、 嗯、 就是可能在一个母亲眼里就是你从小到大的每一个作品她其实都记得， 是的， 嗯，有种这样的感受。 嗯， 嗯， 对，尤其是她小时候的作品我都记忆特别的深刻。 嗯， 比如他小时候画一个戏剧人物，他画的那个首饰啊、服饰，包括那个绣花鞋上的绒球球，哎呀，我都特别惊讶他在哪看到这些，而且能把它画下来、 嗯、 因为他画都是拿起笔随便随性画的，并没有看见什么。 嗯， 小时候真的很多画，嗯，我都特别喜欢。 嗯，后来我在芝加哥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阵子很喜欢做声音、 嗯、 然后我爸妈去到我的毕业展的时候他们就很困惑，你不是一个画画的吗？对，然后我把他们介绍给我做声音的老师 Nicholas Collins、 嗯、 是一个非常好的声音艺术家。然后这个老师他那天送了我一本书，书上写着、 嗯、 我希望这本书不要毁了你。因为我爸妈就问这个老师说雨辰现在的作品是对是在干嘛。对， 所以对阿姨来说你会觉得雨辰比如说他上了研究生或者现在这些作品对你来说没有画画那么直观的理解。 我不是特别能理解， 嗯， 但是 用你们年轻人的话就是说不明觉厉，因为我相信他。 所以你们觉得通过对方的作品，就不管是你刚刚说的就是你看到阿姨那批画的那种眩晕的感受， 嗯， 还是说阿姨其实并不太能理解雨辰现在做的这些， 嗯， 就你们会觉得就通过这些作品会对对方有新的认识吗？ 其实会有， 嗯， 在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的话， 嗯， 在最早那批画里面有一些很可爱的执拗的重复性的笔触， 嗯， 那个东西我感觉我是熟悉的，那个和他对于花花草草小猫小狗的那种可爱事物的怜惜的感情是相通的， 嗯， 但是那批画里面也出现了一些我觉得像黑洞像沙暴， 嗯， 或像旋风这种非常可以说有点恐怖或者说暴力，嗯，鸢飞戾天的戾，就是它有一个戾气， 嗯， 这个东西让我感觉很陌生， 嗯， 也让我觉得不明觉厉。对，嗯， 通过雨辰其实打开了我很多的很多方面， 嗯， 可是你要说我像雨辰能那么理解我的作品，我好像说不来我对他的作品的更深的解释。 嗯 嗯 嗯，可是雨辰经常给我们发一些图片，我们经常在微信沟通会聊他的作品， 嗯 嗯，我觉得我也在不断的有新的认识吧。但是也只能用不明觉厉来回答。 可能比如说像珊瑚起点这个项目，它的文本性很重， 是， 嗯，虽然说今天我也很想呈现一个和睦家庭的图景，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我的作品开始变化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些理解上比较困难的时候的。比如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开始做视频， 嗯， 我觉得因为我爸还是画油画的，他可能会觉得油画是艺术， 嗯， 对，尤其我后来开始做比如说有一些自传味道的东西或者有一些纺织品的时候， 嗯， 我也能感觉到他那个担心我成为一个特别典型的女性艺术家的那种， 哦， 焦虑，对， 嗯， 所以但是我一直就是做我想做的，我就一直做， 嗯， 嗯，好像最后就把他们给说服了这样的感觉， 嗯， 或者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了， 嗯， 对。 所以你们会是彼此作品的第一个观众或者第一批观众吗？ 嗯 嗯，我的话他是第一个观众，这是一定的。 嗯， 我的话他好像不是，但我的新生的第一个听众应该是。 哦， 对，作品的观众不一定。 嗯， 但是雨辰的一些作品，比如说表演性质的， 嗯， 他每次回来，我们问他，你表演了个什么， 嗯， 他都会给我和他爸在那儿非常郑重的， 嗯 嗯，表演一遍， 翻译一遍， 翻译，或者是，或者是念，或者是朗读，或者是表演， 嗯， 每次都很郑重的给我们来一遍。 对，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后面的问题可能就会分为两个部分， 嗯， 就是分别是问给季美阿姨的和问给雨辰的， 嗯， 因为季美阿姨这本书其实也有一个很简短的对您的经历过往经历的一个介绍， 嗯， 可能就写说您21岁的时候就上大学是读也是读艺术的，然后后来做美术编辑，然后就下海开了花店，然后后面就生病了，以生病为契机开始重新画画， 嗯， 然后我在看这个很简短的一个对您过往经历的介绍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隙， 嗯， 因为其实阿姨跟我们的父母也差不多大， 嗯， 因为我爸妈都是63年， 嗯， 他们也是80年代初的大学生，然后我就会想说您21岁上大学，那其实是比一般的人要晚一点，那之前您做了什么，那个年代的人我们也都知道大概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 青年时代，青春期的时代， 嗯， 然后可不可以请阿姨讲一下您上大学之前的经历，以及是怎么决定要考大学的，怎么决定要学艺术的。 那就从高中说起吧， 嗯， 上高中的时候我喜欢把就是漂亮的文具盒上的图案画下来， 嗯， 那时候女生，基本上人人都有一块手绢，不像现在都是纸巾， 嗯， 我也喜欢把那漂亮的手绢的图案画下来，画的多了以后我们同学看见会说画的真好啊，然后我就受到鼓舞， 嗯， 然后 我回家跟我妈说我想学画画，然后我妈就带我去见了一个美术老师，因为我爸那时候在农业局工作，他们的单位里有农展馆，农展馆也有美工，这个美工就是当年被下放的一个上海人的一个学美术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我就开始学画画，那就是高中的时候。毕业以后我就因为我爸的工作调动，我们回到了县城，就参加了工作，在县文化馆。县文化馆的工作主要就是，辅导乡下，包括矿区的这个美术，我们经常下去和他们一起写生，一起在一起互相画头像。在工作的时候，收到一封信，可能这个信就是为了寄到下边基层的美术工作有关的单位吧。是一封山西大学，艺术系寄来的招生简章，然后是一个培训班的招生简章。然后我看了这封信以后就特别开心，我就去上了这个培训班，就从单位就去上了这个培训班。上了一年以后，自然就考了三大艺术系，等于是工作了3、4年吧。21岁。 那80年代初的大学是什么样的？ 我是82年上的大学，那时候大学里学习氛围特别浓，大家都特别刻苦努力，对未来充满希望，真的是。那时候有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里边有一首词，有一句词儿叫“光荣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啊”，所以那时候每当听到这首歌，听到这个旋律，我们都热血沸腾啊，真的是激情澎湃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学校专业我主要是学，我们是82级，它正规的叫装潢专业，但是我们习惯叫工艺班，其实我们是工艺设计这一类的，我们平常说都是我们工艺专业，但是他毕业本上是装潢专业哈。我是学工艺的，前2年主要是基础训练吧，色彩、素描。后2年分了专业以后就是设计，包括广告设计、装帧、书籍装帧设计这一类的。在大学里，我遇见了他爸爸，我们是同学，我们上基础课的都在一个教室哈。像这素描、色彩的这个教室，后来分专业就分开了。他爸爸是学油画的，我是设计。 所以当时学设计，他毕业之后有什么对口的单位吗？ 对，当时因为是包分配的，所以我们上学时候没有什么顾虑，以后呀怎么样，都是一心努力的学习。为什么我这个叫装潢专业呢？可能我们当地的人就对他有误解。因为那时候80年代这个装潢装修是特别盛行的，然后当地晋东南地区那会儿还不叫市呢哈，晋东南地区文化局就没有经过我同意，我也不知道的话，把我的档案就要回去了，就是我毕业以后就要去他们单位了。然后其实我当时在没有毕业，我已经为一个杂志做美编了，我是自然而然的毕业要去他们单位的，可是没想到我这个档案已经被人拿走了，抢走了。那会儿的毕业不像现在一样这样的，那时候还挺抢手的，通过各种的努力才把我的档案又调回来，调到这 感 个。 觉真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故 对， 事。就我记得我妈 对。 也跟我讲过，就是他们宿舍可能有一些人也是那个档案调来调去，然后最后到了这个单位或者学校这样子。 所以我毕业那年是86年毕业，但是我实际工作只能从87年，因为87年档案才调回来。就在一个编辑部，一个文艺期刊当美术编辑。 美术编辑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呀？ 美术编辑那时候因为还没有电脑，比如说我主要是设计版式、插图，包括因为是文艺期刊嘛，包括要登一些美术作品，要和这些艺术家们约一些画作发表在我们的，比如说封二、封三、封底上。主要是版式设计，就像用多少文字哈， 每一页我都要画出来这是多少字。这一本杂志我要从头画到尾，就是通过手画出来，所以我不会用电脑，那时候也没有电脑。 画出来意思是就是比如说一个字是一个方块， 不是这个版式纸是有印好的 哦， 一面就200个字，但是比如说这篇小这篇文章是200个字，我就画到这儿，然后这是一个小插图，我就画上插图集， 是格， 对对对对， 确实 是 格， 感觉就是没有 PS 和 AI，就是 之前 的 analog 的编辑， 所以其实你跟阿姨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同行， 对， 就是你们都是书籍的编，艺术书籍的编辑， 是， 嗯， 而且其实我小时候他还给我编过一本书， 哦，真的吗？ 对， 是 你 的 画 还 是 什么？ 应该是12岁以前的一些画和日记， 有印出来是， 哦， 那也是正儿八经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素质教育的丛书里的一本。我本来今天想拿的，他不让，他不愿意让看见他小时候，因为有些作文，有些日记，有些画， 还有日记， 其实特别可爱，真的。 其实我们《静美》这本书最后有一张我们俩照片，那个就是他工作的台面，就是他作为编辑，像复制、粘贴这些工作都是手动的，那就是一个他的。工作区域，然后我据说会经常爬上去参和他的工作， 他经常会说我给你闹闹吧，然后他小说上做了一个记者证，因为我那时候有这个记者证，然后他把他自己的照片贴在上边旁边写的主编常宇辰歪歪扭扭，特别可爱， 给他 PS 了 一下，对对对 对， 好可爱啊， 真的好可爱，而且你们的工作确实有某种暗合，就 是 好像你现在在做的工作和阿姨好多年前在做的工作形成了一种呼应， 没错，这个也是我后来渐渐发现的，因为做书这件事我其实是去到芝加哥才开始的，所以我以为是喝了洋墨水，想不到是加雪，可能我这几年在工作这个领域一般会被称为艺术家书，它不是画册，它不是对于艺术品的记录，而是它用书去做艺术，可能它会用书的序列，它的触感、尺寸、打开方式，甚至发行的风格，就像画家用颜色和形状一样，所以我很喜欢这种综合的感觉，我不仅是那个写的人、画的人、排版的人，我还是那个卖他的人，我还是那个扛他、运他、把他粘在一起、缝在一起的人。其实我妈妈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最像正经书的一本书，所以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难度，这本书我们做了8年，因为当然也有其中就是我稍微拖拉一点他就画更多，我就更赶不上，我们会大概几个月我爸扫描一次发给我一批，对，我爸会说他画的比他扫的还快， 所以阿姨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你有那种就是编辑的基因觉醒的时刻吗？ 一开始是有的，而且我觉得他那么忙，我的书给他工作量太大，我甚至想的以我的最笨的方式我把它画出来，以我的方式编出来，我也尝试的后半部分我这么做了，我因为不会用电脑，但是我努力的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半手画半电脑的做出来，但是给宇春看，我发现他根本就和他想的 不一样， 不一样。 嗯， 就通过这种沟通，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宇春想干什么。我后来就全部尊重他的。之前我觉得就是一本书嘛，但是他有他的想法，他的安排，他的编辑。 所以宇春可以跟我们展开讲讲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吗？ 对，其实这过程中他会给我发一些他手画的，把每一页是一个小长方块这样，然后标一下页码。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些画大致是一个时间顺序，但是其中为了某种流动性我有做一些微微的调整，它有很多画的线条是左右贯穿的，我其实觉得它的起笔和落笔是特别有意思的，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跨页的那种出写，虽然出写的时候对它的很多的效果会更震撼，有一些权衡，再比如说就是我爸的扫描这件事，我其实会觉得他把一些小画拼在一起扫描的时候，这个组合已经有了某种美学的 有意无意的安排、 嗯哦、 虽然一般扫描是一个隐形的工作、 嗯、 在一本画册的生产中没有人会写是谁扫描的、 嗯、 但是我想把这个变得显形，所以我会留一些扫描的边甚至那个底色、 嗯、 这些后来都还需要和我爸非常激烈的斗争因为他觉得都应该是白边而且都应该是整齐的、 哦、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做太多的动作，我觉得这本书我还是一个服务的心态、 嗯、 我是希望书为画服务的对 你的表情 对 这让我们想，就我们去年不是也做了一本书吗、 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如果你跟出版社就是那个沟通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困难了， 是 但是其实我们本着就是说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对方也是独立的个体、 嗯、 其实我们的关系就是单纯的合作关系嘛、 嗯、 但是感觉这个关系在你们这里又会变得复杂一点 嗯, 嗯，而且可能阿姨是就是她肯定是作者、 嗯、 然后雨辰对这个书又有自己的看法， 嗯， 就这种时候你们最后会怎么达成这种妥协、 嗯、 或者说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以我为主了只有最后我爸想试图干预也没有成功 对，因为确实是两代人想法不一样、 嗯、 但是通过这种碰撞吧、 嗯、 其实一开始我也想坚持、嗯、我觉得那个他保留的那些东西看起来就有点脏、 嗯、 就应该去干净，我其实也是这种态度、 嗯、 但是在雨辰的这个坚持下我特别理解了他的用意、 嗯、 我觉得他是对的，最后我说你说了算 嗯，因为我除了自己做书之外其实我也在书店工作过、 嗯、 所以我经常会当我脑海中想他那个书的时候我会想他在一个书店的样子或在一个书展的样子、 嗯、 我甚至可以想象一个读者翻阅他的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我的这个语境里面去想象这本书的、 嗯、 当然作为一个编辑能有他完全的信任还有八年的耐心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就我可以任意妄为的去用这个素材做一个书的作品、 嗯、 所以这个书最开始在纽约书展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读者的时候、 嗯、 你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嗯、就是大家翻阅他的画面或者说大家的反馈啊什么的这种？ 嗯，我觉得反响超乎预料的好，其实我一直知道这些画是很好的、 嗯、 但我没有想到别人也会觉得好、 嗯、 然后我会看到有一些，当然很多我的朋友已经知道过去这几年我都在干这件事，但有一些陌生人他也不知道这是我妈、 嗯、 或者我妈是谁，他真的就是会被画面感动、 嗯、 我还是相信那个画面里面有一种能量、 嗯、 然后我很高兴这本书有成功的保留了或者某种意义上翻译甚至发行了 distribute 了这种能量、 嗯、我觉得确实就是我看这个书的感受，一方面是我会觉得我很想一直看下去、 嗯、 但是可能看到翻到某一个点我就会想说先停一下、 嗯、 我感觉就是像雨辰刚刚说他其实那个能量一直在积蓄、 嗯、 然后积蓄到一个点我觉得说我应该先休息一下、 嗯、 然后等我再有足够的这个能量我才能再翻开它、 嗯、 就是有一种这种感受， 是、 嗯、 是的， 我也是，我昨天为了准备这个节目又把那个书拿出来翻了一下、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了一个微博，我就说想到我小时候跟我姥姥一起画画的时候、 嗯、 然后我姥姥其实她也不是学画画的，她就是退休之后她会自己画一些、 嗯、 然后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其实最开始会画柳树、 嗯、 会画那种紫罗兰一样的小花、 嗯、 都是在跟她一起画的过程中学会的、 哦嗯、 然后我还想到就是我姥姥就是一个像宋冬的母亲那样一个老人、 嗯、 就是家里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然后自己是极不讲究的人、 嗯、 就是经常捡儿女的衣服穿、 嗯、 就是她经常捡，而且经常捡女婿的衣服，就男生的衣服她也会穿、 嗯、 然后是那种长袖改短袖，短袖改背心，背心改抹布，就是那种、 嗯、 那种三十年代出生的、 嗯、 女性、 嗯、 然后但是我记得我就觉得其实是很矛盾的，因为他画画他也很爱美、 嗯、 然后但是他自己又是这么不讲究的人， 对， 然后我就忽然想起来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儿，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机关单位上班，然后是那种很年轻的女干部，机关单位女孩很少那个时候，他说他有一次他就穿了一个波点的裙子配波点的袜子、 嗯、 然后就被他的男同事说你怎么穿的还是成套的，是资产阶级情调、 嗯嗯， 然后我就忽然就想起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我都好多年没有想起来过了，而且我怀疑我妈都不知道。 嗯， 对，然后我就会想到，其实她肯定也是一个爱美的人， 嗯， 就是有审美上的追求的人， 嗯， 只是说受限于那个年代和他们的教育， 对， 可能很多时候她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是， 然后她跟我说的时候，她说我不是刻意搭配的，我只是，她说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穿的是成套的图案的衣服。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也是一种，如果非要解读的话，他被压抑的一种潜意识， 嗯， 他甚至可能没有故意的想要这样穿， 嗯， 对，但是他对那个图案的感知是一直在的。 嗯， 然后我看，我就觉得这个书确实是有一种能量， 嗯， 就是我可能好多年都没想起来过这些事儿了， 嗯， 然后在看阿姨的画的时候，就忽然想起来了， 嗯， 然后就很想她， 嗯， 对，然后我还哭了一鼻子，还把书合上了。 是，在书展上有好多痛哭流涕的，我真的展览经验也不少，没见过这样的展览。是，而且你刚才说这个，是这边还真的有一个对应的事件，因为我妈妈的卷发也曾经被说是小资产阶级， 哦，阿姨是自来卷， 是， 嗯， 对吧， 嗯？ 我上中学的时候，会有高年级的女生追在我后边骂， 嗯， 臭美烫头发， 哦， 是， 以至于我本来我的名字是美丽的美， 嗯， 我那时候都不好意思，我就改成梅花的美。 其实， 后来又改过来， 这个年代的，包括革命现实主义和美的关系都是， 嗯， 都是很有意思的。就算是画火车向着韶山跑，也有人画得好， 嗯， 有人画得不那么好。 嗯， 对， 嗯，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就中间岔出去的那 段， 我们刚才讲到，阿姨原本是在这个，做美术编辑的工作的， 嗯， 然后后面就所谓的下海开了自己的花店。 嗯，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我是93年，也就93年开始下海的吧， 嗯， 那时候是个浪潮，因为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嗯， 掀起了一股浪潮，就是下海浪潮。我们的同学好像大部分都下海了， 嗯， 做各行各业的，有去装修的，有去卖服装的，有去做广告公司的，各种各样。我那时候一个是这个浪潮我随波逐流，一个是我不想上班，我那个编辑部的故事吧，我在编辑部哈，真的是很烦心，那个人际关系，勾心斗角对我来说很烦心，我就是想要自由。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我需要钱，就是想要自由，就是不想上班。嗯，而且是特别喜欢花，就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那个时候花主要是卖给什么样的人？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就是有买花的习惯，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花主要是卖给什么样的人？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鲜花， 嗯， 我们一开始都是绢花。 哦， 我们从广东进绢花都是集装箱进很多， 嗯， 那时候就是各种开业的所谓的大花篮，会议室布置全是绢花， 哦， 假花， 嗯， 花篮，大花篮也是假花，主要是卖给那时候，我们消费的真正的还是，单位的多一些， 哦， 因为我们那儿是煤矿比较发达， 哦， 就这个煤矿的这个单位买的特别多，那时候歌厅特别流行啊， 哦， 他们那个歌厅需要花，真的是拉的那个敞篷卡车就来买，就是一晚上需要好多束花， 嗯。我们情人节还会去送花，我从小就去送花， 哦， 会有那种老板给每一个 对对 女孩都买99朵玫瑰那种， 哦， 就是那城市有很多的 hard cash 啊。那后来那时候就有鲜花了。 对对对， 就是鲜花， 嗯， 那些年生意特别好，我经常在店里边，一天可以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忙的一天都经常这样。 嗯， 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99朵玫瑰花卖多少钱？ 很贵，我们有一束花卖的6600。 哦，这么贵。 对， 但这是一个全国均价吗？还是 不是不是 在那个 地 方在那个时机 啊，那时候可能也有全国的倾向，那个里边主要是他所谓的什么蓝色妖姬啊，嗯， 对，好像有一段就咱们小的时候蓝色妖姬 就是90年代， 对， 是， 也是 那时候的煤老板有的去了我们店里就一摞钱自己数吧，就是这样。 对， 真的是 感觉有一种跳戏到狂飙的感觉。 是是是，但是也很辛苦，他们的手常年都是泡在水里，用玫瑰的刺。 我的手都是烂的。有一次晚上回去洗澡淋浴的时候，我这个突然看到的我的手，把我吓一跳。我不以为这是我的手，我以为是一个什么手呢，又黑又脏又烂。 哦， 真的是。 所以这个花店当时就是您自己吗？还是说 有员工？ 哦， 一直 有员工。 大家都在忙。 其实我觉得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很喜欢艺术家书，其实我很喜欢他后面那一套身心灵整合的经济行为，就是去买卖，面对面这样的交换。 因为你小时候就是送花的小姑娘， 我从哪儿，包括包装这一切我都特别熟练。 对对对， 我想说这我是从哪儿学的。 是， 我怎么这么会卖东西。 真的，我觉得花店对他影响特别大，后来都能体现。 对， 比如说他在花店那时候还上中学，他第一次接电话就震惊了，因为我大家都在忙，没人顾上接电话。他拿起电话来就，你好，金美花店，比我们的员工还专业，而且接待特别好，顾客来了让帮着写卡片，比如说送给他的爱人，他就写的特别好。然后他因为是短暂的暑假寒假去，然后后边还会有顾客来找，哎，那个高个小女孩呢，我让她送花。 对，我还有那种送花送到对方家里，被对方的爸爸赶出来，因为那爸爸并不同意那个恋爱吧。参与了好多这种故事。 但这个确实和就是你现在做的东西确实有某种相似之处。 对对对，是。 所以这个花店在经营过程中有什么波动吗？比如说可能一开始这个城市里热钱很多，赚钱很容易，有没有一个低谷？ 现在就是低谷。 这个特别明显，因为我在我们那个当地老家，我是第一家花店。那时候没有，所以说当时利润呀各方面都很高。然后我当时也在他们当地电视台做过一个系列节目，就是他们的家庭乐园叫什么，我在里面做了个插花讲座，做了个系列。 所以这个是您去，是对方联系到你， 对方找的我。电台找我做的。然后在当地也很有名，当时的那个花店 就是放到现在就是一个网红花店。 对对对 对。阿姨就是那个插花 KOL。 然后后来我的这条街，我的这个花店就成了 花店 一条街了。然后后来生意就肯定是越来越难做，利润也越来越薄。但是现在仍然那个店还在， 所以还现在还在开。但是就不是，是你把它盘出去了吗？ 没有，还是我法人还是我。但是我已经基本上是甩手了吧。我的老员工在做。 他们都是从十六七岁 对 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在那工作。 所以对你们来说像家人一样的。 那是。 所以您从就是学美术做美术编辑到插花，您觉得插花是一种创作吗？还是说当时觉得就是个营生？ 是营生，但是也是创作。 嗯， 因为本能的，我学画画的，他就不由得你要在这上边追求完美。 嗯， 比如说你要作为营生嘛，顾客满意就可以了。但是比如说顾客已经付了款，抱着花要走，我发现这个花不行，我得改一改。我会再追上去拿过来，加加减减改一改，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他必须得让我看见顺眼，哎，拿出去我才舒服。所以这既是营生也是创作。还有一方面，他作为营生，他是我们家的经济支柱。对，这个花店很多年也来支持了雨辰爸爸和雨辰的艺术追求。 是的。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就比如说当时流行什么花材，流行什么造型，以及有什么变化这种吗？ 对，在这个你问的这么专业， 我现在抑制不住好奇心了。 对我这个学艺术的来说，它这里边所谓的商业花和你这个你想放飞自我的艺术花是不一样的。所谓商业花，就是在店里最常卖的，就是要一个扇面的，要把它插得规整，就是插得 一目了然，而且量要大，就是所谓的咱们东方讲究点线面的茶花，就是它三两枝就很美，甚至用点废材料它用上它也很美，但是你作为商品你必须得有它的价值在那儿，有它的量在那儿，就得插成一种常规式的造型，扇面的或者圆形的，或者锥形的，所谓的商品花， 对称的， 对称的，对。 那就是比如说是什么是主要的花材呢？玫瑰还是什么是大家最喜欢的？ 大家最喜欢的就看什么人买了，比如说单位里买，他就不一定说是要玫瑰百合，是吧？如果要是年轻人买，可能就这些倾向多一些，给单位的大量的花就是康乃馨、非洲菊，也叫弗朗，就是像一种太阳花的一种花， 就是那种红色， 对对， 橘红色的， 对，就这类通常就是最普遍的而且耐放的花用的多，要是个人买他就看个人兴趣了，现在年轻人比较有个性，要是情人节呢当然主要就是玫瑰了， 所以您自己喜欢那种所谓艺术花是什么样的？ 我自己插花，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喜欢用边角料，就是好花我都留给店员们用，因为那个也好用，他们插出来也好看，我喜欢用边角料，甚至不太起眼的材料，我把它插出来非常漂亮，大家都觉得啊这么好看，我就很有成就感。 现在您还插吗？在家里？ 现在我不会说是买上一堆花来插，但我会用一些，比如说有时候会捡到一些院里的绿化修整啊、枝条啊，就是那种，三两枝的， 还是边角料的， 还是边角料，我不会去买大把的花来插，偶然有时候会，很少。 感觉这个跟阿姨的创作理念也挺契合， 是， 就是你创作的时候时间其实是边角料的时间，然后就是您画画的那个纸 材料也 是边角料的纸，对，好神奇。 是的，做饭也是， 做饭也是，我特别不喜欢冰箱有很多东西，就是冰箱里我喜欢把它用得干干净净， 但我感觉这是不是就是这一代，我觉得我妈也是这种 物尽其用，其实物尽其用， 对，就是她会可能打开冰箱先把这些就是叫打扫掉嘛， 对， 她可能把这些都用完了她才会去买新的， 但这其实是一种能力啊，她得把这些能做出一个菜来 让组织起来， 对， 她连吃饭都是，她都不想在那个菜新鲜的时候吃，他等我们吃的差不多了他才会去吃，他新鲜的时候他就不想吃， 那倒也不是，就像我插花一样哈，我就喜欢化腐朽为神奇，就是在别人眼里这不是东西，但是我把它变成东西也是一种习惯吧， 这就是艺术家的特质感觉， 对，就感觉可能一开始可能是条件所限，我觉得有的时候，但是后来它好像会变成你的一种倾向，或者对， 就像 你在里面创造一些东西， 对，你指着马桶说这是泉，也是一种重新给予它一个价值， 所以阿姨是在多大年纪做妈妈的？ 我是28岁生的雨辰， 所以您成为母亲之后您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昨天其实我考虑这个问题了，这要说起来有点复杂，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是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理想，我大学毕业的理想就是当家庭主妇，我们这代人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其他的，就是结婚生子是好像都是必然的，所以说有了孩子好像是就是我期待中的事情，如果要是说没有孩子我是怎样的生活，我好像也没有想象过， 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这一代人，比如说我问我妈妈你当时为什么生我，我妈就说尽义务， 那你妈妈还是挺有觉悟的我连这个都没有， 对， 我觉得她就是想说她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对对对， 而当时 的 社会教育大家说孩子其实是一个公共资源，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为社会贡献，一个孩子，对对对， 对，好像是自然的， 对，因为刚刚雨辰也提到说您 开始画画的时候，最开始是画油画呀，画一些写实的，然后也画素描，然后但是在您生病之后，就开始用笔在纸上画，然后画一些这种比如说重复的图案呀或者是什么。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跟您身体上的变化有关系吗？就是这种绘画的风格上面的变化，然后包括您开始摆脱了这种具象的景物或者这种静物之后，您又觉得画画让您觉得更自由吗？ 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我是2011年11月18号、那一天，也就是我将近51岁的那一天，重新拿起画笔，在毕业以后这么多年，那天是因为，我洗出了一些我拍的照片，其中有几幅我拍的雨景，特别像油画，我就想把它画出来，也因为方便，因为他爸画油画家里就有这些东西，材料画框都有。那是我一开始尝试的画雨景，我的第一批画是雨景。然后因为几十年不画画了，我就觉得我能照着照片画出来就画好就不错了，根本没有想着去创作。接着就画静物、写生、花卉，画了一段时间，画了很多。我那时候画的时候很努力。然后有一次，他的朋友袁毅，他有一次去了，他不在，他去家里了。我让他，我摆出来，因为我特别觉得他的审美很厉害哈。我把我的画摆出来让他看，我说你看看阿姨最近画的怎么样哈。然后他认真的看完了以后，他说我最喜欢那个，他指的一个。我把剩下的颜色涂的一个底子的画 也是一个边角料， 也是边角料， 对，他喜欢那，他说那个最好，这个特别让我震撼哈。因为我画的所有的瓶瓶罐罐果子花都很努力的画，写实的，他居然说那个底子最好看。然后他说阿姨，你能不能不要照着画。我心想你太高看阿姨了，我照着能画好就不错了。我心这么想啊，然后可是我就在想他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尝试着用各种颜色在画布上就像涂底子一样的开始画画，那开始画，然后书里也有几幅这样的画，就是在油画布上不具象的画画。然后就在这个2015年画到2015年底的时候，突然的查出来病，又要住院，又要手术，又要休养，就不能画。其实在这个之前我正画的来劲儿，突然不能画其实很焦虑，但是也救了我，因为我一直想画画，其实我都没有太多的考虑我这个病，虽然是大病，我甚至都没有哭一场，也没有特别紧张过。可能他爸爸比较了解我吧，然后在我住院期间，他就递给了我一个书写本、一盒彩笔、几支铅笔。我当时还特别恼火，我说这能画什么？这我不会哈。但是我拿着那个本本就开始点点线，就开始。但是我的第一幅画拿起那个本是一个窗外风景， 就是那个书的第一张，是吧？ 也是画的唯一一张的铅笔， 那 张 也很好看， 写实的。窗外风景，因为那几年老在路上嘛，开画店老在两个城市跑，我也特别喜欢拍，拍了无数那些流动的树，尤其是树上有鸟巢的，我都不想放过，拍了好多，所以自然的那种景象就出现在我的画面上。我画了一幅那个以后，就开始拿彩笔，当时就一盒儿童彩笔，在雨辰用的剩下的一个书写本上，前面是他的画，我在后面就开始点点线描。当时我认为这是暂时的，等我病好了，我就会继续画油画的。接着就做手术出院，出院以后回到家我就接着画，接着画的第一个图案就是那个像树叶一样的，两边有两个点点，那就是刀口的形状。我自然的就是我心里头生发的图案，好像我也不知道要画什么，在这个之前就画了几个点点线线，然后呢第一个图案就是像树叶一样的 图案，就是这样来的，由此而来。因为它当时有两个洞，然后它特别像太阳或者像猫爪爪，由此而来生发了好多那样的图，类似的图案，那样的画有好多。以为是纸上画画，等我能下床我就结束了，可是画着画着，我发现这个纸上包括后来的这个材料的丰富变化，我觉得我在上面也能以画到一些像油画想追求的效果，甚至油画追求不到的效果，就有点迷恋，所以能坚持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想在纸上画画。 对，因为刚阿姨说到就是拍照嘛，就是我是在上次就是在那个 OpenM 见过阿姨之后，不是加了阿姨的微信，然后也微博也关注，然后我就看到阿姨会平常会发很多自己的那个拍的照片，然后我就在想说，就是你其实可以从一个人拍的照片看到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就是阿姨拍的那个照片很多跟阿姨的画其实风格有点像，我感觉都是在捕捉一种就流动中的永恒的感觉，就他可能会把那个就是焦距放到就是很贴近这个物体，或者说就我们看到一个很细致的局部，等拉远景你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弧面，对，但实际上它很多一些比较抽象的这种片段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好奇，就对您来说，您觉得摄影和绘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摄影是不是您绘画的一种辅助的一种工具？ 在我的生活中，或者是说创作生活中哈，其实摄影占的比例不比画画少，就是时间上，就是我特别喜欢，尤其是有风的时候，我们家有个罗马湖，附近，不是我们家，我们家附近，这个罗马湖 是，它 是 罗家庄和码头庄的中间， 对，所以叫罗各庄， 罗各庄 和码头庄的中间的一个湖， 所以它就叫罗马湖， 它就叫罗马湖，然后离我们家很近。我就经常去那儿看夕阳，因为那儿看落日是一个特别好的角度，看水，有风的时候我就会往那儿跑，因为风吹的波浪，如果要再有阳光照耀，它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它和绘画我想肯定是有关系的，我在画面里也想表达这种波光粼粼，虽然它达不到，其实有些摄影它已经很完美了，它也不需要再重复，但是它肯定是影响到我的画面了。 就是有一种看阿姨的摄影，就是我可以透过这个摄影去反推到阿姨看世界的取景框是怎么样的，有这种感受。 对， 还有就是书里面其实后面有一些是那个波光流动的水面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画得特别好。 我们看这个书的时候，因为是您9年的作品的一个集合嘛，然后我也会想知道您在这个9年的过程中，您使用的材料呀、创作的方法呀、画的主题啊，有什么阶段性的变化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倦怠期，就是一段时间就是不想画了或者减产了，或者是有没有创作的高峰和低谷这样的区别？ 这9年主要是纸上画，所以它的材料变化不是太大，但是有的，比如说纸质材质的不同，我主要是材质的不同比较随机，我这个画比较随机，他也没有说我这一段时间要画什么，就是根据这个纸质材料的还有它的大小，还有我的工具来决定。比如说这段时间我这个工具用的特别顺手，画水画波浪，我就可能会多画。如果我换一个工具，所谓的倦怠期，它怎么也画不好，对，它就会是一个画的少的时段吧。大部分时间我的画儿，比如说每一张纸我都可以把它完成，我不会说是这个完了我就把它废掉，它这样包括我会反复的在上面试验，甚至是各种工具，就像我平常不愿意扔东西一样，其实这不一定是个好习惯，我一定要把它变废为宝。 它是20张纸出20张画， 对，我买这20张纸肯定是20张画，我不会说是这些就废了。我这点和他爸正好相反，他经常比如说我已经觉得这只画很好了，第二天我一看，哎，怎么没了，他已经涂了， 对， 真的我不会 我就喜欢变废为宝。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这种勇气是我和我爸都非常羡慕，也就是自己没有的一个东西。 嗯， 我最近在看 Tim Eagle， 他有本书是关于线的， 嗯， 就是包括文字、纺织、国境等等。嗯，然后他那个书的开头就讲说，我为什么会喜欢线呢？我想起我小时候拉过大提琴， 嗯， 而大提琴呢就是在空气中画线，旋律是这样出来的。 嗯， 我就想起我妈小时候学过小提琴。 哦， 所以她线就是这么长。对。 哦， 其实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个是绘画和音乐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和身体的关系。 嗯， 那个线你是用身体画出来的。 嗯， 是胳膊带动手腕带动手指去画出来的。像她提到的她跟工具的这种合作的关系。 嗯 嗯，就很像我爸教我画画的时候会说心手相师。 嗯， 其实心是手的老师很好理解，就是我心里想什么我画什么，但手怎么是心的老师呢？因为他的手就是在感受。 嗯， 他的手在这个创作的最前线。我这个笔下去是多粗还是多细， 嗯， 这个头是滑的还是色的。 嗯， 这一系列的就是非常细腻的和及时的感受都会在这个电路里面循环。 嗯， 这就是它即兴发挥的那种电光石火的不可重复的那种魅力。 嗯， 我觉得它的每一幅画你都能感觉到那个动作本身的流畅和速度。 嗯， 还有一气呵成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创作方式。 嗯， 嗯， 我记得阿姨在一个芭莎艺术的采访里有提到，他就说小时候是跑短跑的。 嗯，对对对， 所以爆发力很好。 是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那句话。 嗯， 就是我觉得爆发力可能经常被形容人的运动能力。嗯，但其实可以形容人的方方面面。 嗯， 你是一个有爆发力的人，体现在很多方面。 嗯， 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个形容。嗯， 对。 嗯， 这也是因为采访激发出来的。我想起我小时候居然百米短跑。 嗯， 我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百米短跑、百米跨栏，这是我的项目。再长一点我都跑不下来。 嗯， 就是有这个有点爆发力。 嗯，对。但我觉得就是坚持把它画完，感觉现在我会觉得它是更可贵的一种能力。 是。 嗯，我想如果换算成写东西，就是你写的不好扔了，其实挺容易的。就是把它删掉。 对。 是 的。 对。但是有的人就是能先写一个可能未必那么满意的。 嗯， 但是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去改。 嗯， 感觉那个是更难的。 是。 嗯， 我觉得可能和对物的珍惜有关。 嗯，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有一种心灵手巧，就是他生活中坏的东西他能弄好。 嗯， 所以他有一种信心。他面对这个已经就是有一些问题的情况的时候，他知道他能弄好。 嗯， 他路上捡一个快死的植物他能把它养活。 嗯，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就是很综合的能力在艺术中的一个体现。 嗯， 而且感觉也是，就是确实是生活也滋养了艺术。 嗯， 就是在生活中可能他面对各种情况的时候， 是 他最后也会 manage to 把它全部都弄好，全部都收拾好。所以可能体现在他的创作上，阿姨也是这种理念。 没错。 嗯， 就是说到这个生活艺术的关系，其实昨天我们两个也在讨论。 嗯， 就是我们两个都不太能叫自己艺术家。 嗯， 觉得很尴尬。 嗯， 对。我觉得一方面家有一个功成名就的味道。 嗯， 我说不出口。另一方面我觉得很多日常的对话中别人问你干嘛的，他是问你是吃靠什么吃饭的。 嗯， 他不是问你在什么事情中获得意义感和欢愉。 嗯， 所以会在这些语境中犹豫要怎么介绍自己。 嗯，雨辰会怎么介绍自己？ 我就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对。 哦， 我就会很结巴。 哦， 然后说一些我最近干的事。 哦， 对。像我觉得就我观察中精美画画它就像是蜘蛛织网一样自然而然，它不是一个职业化的状态。 嗯， 它也不是在工作室里，它就是在做饭、洗衣服、遛狗这些事情的中间见缝插针的去创作。 嗯， 包括他的空间也是见缝插针的。 嗯， 如果我回来了放了一个行李箱，他就没有那个油画工作室了。 嗯， 他就得画纸上的画。所以这种和生活特别有机的关系 也是让我觉得特别受教的。我一直觉得我想要一个工作室，我还没有一个工作室，但我看到我妈妈觉得我不需要一个工作室。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在那个静美这本书的前言里面，雨辰不是也写了，就是说阿姨就是在一些比如说去银行然后遛狗洗菜做饭这些时间的空闲中去创作，而且她告诉你的就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他并不是只有一种路径或模式，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所谓职业的艺术家，意味着我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我有一个 title， 我有一套就是和我的这个身份相匹配的很多设置，但实际上阿姨在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去干这样的一件事情。 不过就是这个情况有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改变， 对，现在阿姨要成为一位职业艺术家了， 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因为之前我跟雨辰聊，就雨辰就跟我说阿姨要办展了，我就问他在哪儿办，他就说出一个非常厉害的话，一会儿可以雨辰跟大家介绍，非常厉害的话了，然后我也觉得非常厉害。我说阿姨太棒了，作为艺术家的起 点 也太高了， 出道即巅峰。 对，然后雨辰就说我作为艺术家经纪人比做艺术家重要。 是的，这个后续发生很多事情都是我没想到的，因为我在纽约有一个合租工作室的朋友，然后他一直在我背后看我做这本书，后来这个出来以后他就非常支持的买了一本，然后他女朋友是画画的，叫 Kyung Mi， 是一个韩裔美国艺术家，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他说他每天画画都把我妈的书摆在旁边，虽然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但他说他能感觉到勇气，他自己在一个风格的转型中，他觉得他需要勇气，然后他跟我说他会跟他的画廊介绍我妈的画，是马林画廊，我当时真的以为他是说说而已，结果等我到了香港我们就见了面，然后马林画廊就直接拿出日历让我挑日子，对，然后我也会想说那他之后的这个路就超出了我觉得我的经验范畴，那这路得他自己去走，对。 所以阿姨马上要经历就是开个展的所有一系列的流程， 对， 然后您对此有心理准备吗？或者说要跟大家介绍您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介绍您的作品，然后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或者拍照或者什么？ 哎，这个还真有点恍惚，但是艺术家的定义我觉得是别人来定义的，淡豹上次跟我聊天说他说了一个词是阿姨是半数人艺术家，我觉得是半数人很准确，但是对于我来说生活依然照旧吧。 我记得阿姨在那个采访里特别有意思，她说她不好意思跟她遛狗的朋友说她要画画， 对， 说回去睡一会儿， 对，说我再睡一会儿，你替我遛狗，实际上在家里面画画， 对， 我觉得好可爱。 我在我这个狗友的朋友圈里是出名的能睡，因为我会和他们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现在得睡觉，他们就带着狗蛋去玩。 就是在 Open M 那个艺术展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三个人都起早贪黑的忙这件事，家里就逐渐变得很乱，然后在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我妈就在那儿收拾叠一些沙发上散落的衣服，然后我就偷听到她自言自语，她一边收拾一边说言归正传，不对，正传结束了，然后我就说天哪，我跟丹豹说我捕捉到了一个就是这样的时刻，它正在切换到底展览和日常哪个是正传，到底我是一个做了一个展览的家庭主妇，还是我是偶尔打扫卫生的艺术家，对，我们那个且观静观后效。 我觉得你会像开花店一样做一个特别厉害的艺术家。 是，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仍然会买菜做饭遛狗， 很多艺术家也买菜做饭遛狗， 也在吃饭。 是， 太可爱了，阿姨。阿姨的部分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对，然后下面我们进入雨辰的部分。然后雨辰其实，刚才事业也讲了，我们第一次接触到雨辰的作品是因为淡豹的美满。那本书的封面用了雨辰的作品，然后我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看你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跟文字跟语言跟诗歌有关的主题，所以想先问你说这个是你的一个个人兴趣吗？为什么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我记得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那个女主角是一个小孩、然后她好像很小就可以识字，然后别人问她你喜欢阅读吗，她说我不会喜欢阅读，就像我不会喜欢呼吸。我觉得我很认同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自己或我们都被语言包裹，抚育也囚禁，所以我并没有一个距离去思考我是不是喜欢语言。然后过去这几年因为生活在美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翻译就是我生存的一个形式。我把我的生命体验翻译成英语，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扭曲着英语，然后这种不适的感觉也会反馈到我和中文的关系里。其实我在2020年写过一篇关于翻译的文章，这个要感谢剩余价值。对，因为当时你们在有一期节目里提到乔治斯坦纳，后来我很感兴趣买了他的书巴别塔，之后我读完就发现我就是一个巴别塔，就是我已经四分五裂，我的舌头和我的心已经通不到了。所以我后来写了一篇巴别塔之后、 我昨天还重新看了那篇。因为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雨辰就说自己不是在那个书店工作嘛，就他平常其实白天的时候你讲课然后各种和人交流都是用英文，然后你在那个平常遇到小动物的时候他就会说中文。然后他说有一天书店门口停了一辆 非常可爱的小卡车， 对，然后他开始用中文说话，然后他的店员他们就相互说你看雨辰又在说中文特别可爱。 但 我相反，我有时候会跟我的猫说英文 啊。你刚刚叫他们就说了英文。 对，就是我因为那个是他们能听懂的我在叫他们的一个信号，就是因为我不会叫他们小猫们，我就是会叫他 kitties， 就是我会跟他说话会说英文，因为我觉得英文是我不会太羞耻的可以 baby talk 的一种语言，就是我跟他这有一个隔离。我觉得说英文不是我自己的本体，所以我可以说一些很肉麻的话用英文，我不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说这么肉麻的话。 但我感觉也可能 是 因为对你生活在一个中国语境，就是你平常，然后雨辰平常生活在一个英文， 就是反过来。 对，但我就记得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跟一个助教关系特别好嘛，然后我们就是跟他我们会说英文，然后我俩窃窃私语的时候就会用中文，但是我们会很小声， 他就很搞笑。 对，但实际上他并不能听懂中文，但是我们还是依然会很小声的把这个中文讲出来。 就是每次我俩在窃窃私语，他就在旁边这样，他说你们为什么要 whisper。 他其实并不能听懂。 对， 就是感觉在一个英文语境下好像中文变成了一个更私密的这样的一种语言。 在我的日常中，因为我说中文就是跟我妈发信息，或者跟非常亲切的朋友，所以英语对我来说是一个 business language。我用它说话就会比较正经，但是用中文说话就会比较不正经。 对，雨辰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珊瑚词典这个项目。 好，珊瑚词典是2019年开始的，当时我在马来西亚参加一个驻地，叫 offshore 离岸，然后我在那个小岛上待了一个月，那个岛周围的沙滩其实就像是一个珊瑚的骸骨的坟墓，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然后已经被风干，也因为太阳暴晒就晒退了原来的颜色，都是灰白的。在我一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喜欢，但这种喜欢里又有一点好像类似理解或甚至熟悉的感觉，就是我好像能认出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描画他们，当然我描画他们的方式就是我的肌肉记忆，就是这个素描，来自苏联的契斯加科夫体系。他们这是一种巧合，真的非常适合用来描画珊瑚，也许是因为那个铅也是一种矿物，所以它有那种干干涩涩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和我的手艺非常契合。然后在这个岛上生活了这段时间，我有一天要坐船到对面的大岛，就是一个城市 Kota Kinabalu， 去买铅笔橡皮。在那边的一个商场里我就遇到了一本词典，叫 Kamus Sari， 就是马来语词典。它是70年代出版的，然后它是面向在马来的华人的马华英三语的一个词典。然后我当时非常被里面的例句所触动，那些例句都像是生活的场景，他们每一句都像是一个微型的小说， 我会感觉到它其实像那个沙滩上的珊瑚一样，是一种沉积物。也是在这个词典里，我意识到马来语现在是用罗马字母拼写的，这个是英国殖民的结果。但其实即便在这之前，马来语所使用的文字是阿拉伯字母，也就是说它没有过自己的文字。以我母语中文的这个视角去看，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加引号的不完整。但只有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没有文字的语言就像是没有身体的魂魄，它其实是更自由的，它是强悍的，因为它是松动的和无形的。我才开始理解到语言的活力不在于它的准确和正统，而是在于它的模糊和它的流变。于是我渐渐的就开始阅读自然里的模糊或流变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珊瑚。我开始用珊瑚去翻译这个字典里找到的例句，然后在过去的5年里翻译了76句，然后马上会在北京公社展60句。 我其实也捡了一个珊瑚，昨天拍给、 对 雨辰看，其实是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丹报那个书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海南玩，然后就在沙滩上捡到了，其实捡到2块，但是我只带回来了1块珊瑚，就是跟它的封面上的那个珊瑚很像，然后当时就拍给他看，我说你看我也捡到了一块很像的。然后昨天我在看雨辰发给我们他的那个作品集的 PDF， 然后我就把那个珊瑚拿出来，我就想对着说，我说那我这块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因为我拿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非常像一个大陆，就它非常像一块大陆的形状，但是我不确定它是像澳大利亚像美国还是像哪儿。然后我昨天就把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地图都拿出来看了一下，最终决定它更像美国一点。然后我就跟雨辰说，我说我觉得我的这块应该叫美国，它的形状很像美国。 对， 然后雨辰说很像，上面还有一些毒瘤。 对， 然后后来我就是跟他说完，我又仔细看，我觉得它是袖带，就它是在中间的这个地带有一块红色的这个斑。 哦、是呢。 对，然后我就说，哦，它真的是美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你用一些珊瑚自然里获得的这种原生的材料去对照一些文字，然后我就会想说，对于我来说是我有一块现成的珊瑚，我要去给它匹配一个语义，但对你来说你是有现成的句子。 对， 所以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对，就是当时在岛上我从这个词典里选了182句话，然后过去的5年里我就一句一句的翻译，然后在每一句里我去学习每一个词，然后比如说这个词的意思，比如说 Lahir 是一个马来的动词，它既有分娩的意思，它也有述说的意思。然后我就带着这些意味去扫视我的珊瑚，然后我总会发现一个非常匹配的，我唯一匹配的这个珊瑚，它就是有2个孔，一个在这儿，一个在下面。对，它就是这个动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翻译的动作，因为我觉得珊瑚本身就已经有了意蕴，通过它的质地，通过它的形态，而我在寻找的是它的意蕴和我们的语言中的交叠的部分。有一个策展人 Nicholas Warrior， 他有一本书叫 Inclusive Aesthetics， 他那里面有一个观点我很感兴趣，他就是说也许语言并不是人发明出来再投射到自然中的，也许语言就是自然的产物，就像树上的水果。比如说福柯说一个文本是一个记录，就像一棵树，文本像树，不是树像文本。我想很多语言中都会有比如说情深似海这种描述，也许海并不只是一个惰性的被动的喻体，也许是海教会了我们什么是深，也许如果没有海我们就不会懂得深这个概念，或者就没有这么深。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不是怀揣着语言然后把它投射到自然的珊瑚中去，相反我是觉得怀揣着语言我回到了自然，重遇了珊瑚。 所以说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珊瑚语库。 对， 那如果在这个里面你就没有发现一个跟它最匹配的一块珊瑚，那怎么办？ 对，我觉得这个它让我意识到语言的丰富是相对的，当你有5个词的时候，它们的能指就会变得很多。比如说我用了很多大的珊瑚去表达语言，酷热，电影院， 这些对我来说很大的东西、 嗯、 然后我最近要翻译一句话里有社会，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很大的社会了所以我只能去想、哦、一个 local 的社会，一个我周围的社会、 哦， 我也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珊瑚。 嗯， 但你当时选珊瑚的标准是什么呀？ 嗯， 就是你会选什么样的？你觉得它是可以放在你的这个？ 嗯 嗯， 我觉得其实捡东西就像我妈要囤东西一样、 嗯，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类似通灵的沟通。 嗯， 你拿到它，你会有感觉、 嗯， 也不是说它长得好看就可以用。 嗯， 我觉得我所收入囊中的都是那些我觉得我可以去产生对话的、 嗯、 或者去读懂的、 嗯、但是你在剪的时候、 嗯、 其实你还没有去阅读它。 对、 嗯、 这个项目是在这个驻地都要结束的时候才成型的、 嗯、 但是你在此之前你是比如说你每天都会去看他们、 嗯、 是因为你足够熟悉他们了，然后你跟他之间有了一种连接，然后你才知道说我应该剪哪个、 嗯、 还是说不需要有前面这个过程？ 嗯，那里很多很多、 嗯、 就是像山那么多，所以会产生触动的也很多、 哦、 对。嗯， 对，我昨天在看你那个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嗯、 它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有主流的理论认为语言是结构主义的、 嗯、 就是它这个一一对应是因为一个结构造成的、 嗯、 另外的理论可能认为说它不是，它们之间就是有一种本质的关联、 嗯、 所指和能指之间有本质的关联，比如说它们长得很像、 嗯、 但是你的这个方法感觉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东西它既可以说是结构的、 嗯、 又可以说它有某种本质的相似性。 是、 嗯、 我觉得这两者本来就是很难分开的、 嗯、 比如说当我去找一个珊瑚它表达鸟或者是海、 嗯、 那很容易的我会找到一个从象形的角度找到一个像我心中的鸟、 嗯、 像我心中的海的，但如果它是时间或者是悲伤、 嗯， 这些时候我就会要做一些联想、 嗯、 但这个联想很多时候它也有现实和物理的缘由，有一些可能不是我能一时说清楚的。 嗯， 嗯，比如说悲伤的那个珊瑚它就比较重、 嗯、 它有一点泛蓝、 哦、 然后它有一点湿哒哒，虽然它早就干掉了但它仍然有一种水汽。 嗯， 嗯，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其实9月21号我会做一个导览、 嗯、 然后会就是解释其中的一些、 嗯、 意义、 嗯、 对，这个展览是在北京公社、 嗯、 对吧？ 嗯 嗯，对，我昨天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珊瑚本身其实它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存在、 嗯、 就是比如说小时候上自然课有一个大家会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珊瑚究竟是一种动物还是一种植物、 嗯、 今天你在百度上搜索珊瑚后面的联想词都是这个，就是珊瑚是一种动物还是一种植物、 嗯、 然后实际上它本身是一种动物，珊瑚虫是一种动物，但是珊瑚礁其实是它的遗骸、 嗯、 它就给人一种它又在生长同时又是某种遗迹的这种矛盾性、 嗯、 我不知道雨辰会怎么看这个材料、 嗯、对，它确实好像亚里士多德一开始以为它是矿物、 嗯、 然后后来又改变主意说它是一种水里的树。 嗯， 嗯，珊瑚应该是在18世纪才被认为是动物，因为它交配的方式、 嗯、 我觉得这其实证明了分类的失败、 哦、 而不是珊瑚的存在有什么问题。 嗯， 嗯，但我非常喜欢你刚才说它既是一种生命体又是一种遗迹、 嗯、 其实我觉得生命的遗迹不就是语言吗？ 嗯 嗯，李阳丽他有一个讲座，在那里面他说我们吸气的时候身体里有更多 氧气， 骨头都会变大，人是更强壮的、 嗯、 呼气的时候这个气已经用掉了，人也会衰弱一些，但是所有的言说都是通过呼气完成的、 嗯、 所以言说的机制是衰亡，也就是说在意义和生命力之间有一种负关联，意义是在生命结束之后产生的、 嗯、 就像你在日记里写说今天过得很开心，这是今天活过的遗迹，它是一个 after image。 嗯， 嗯， 真的好有意思。 对，、 嗯、对，而且雨辰的展览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是一些对它的解读，但实际上雨辰的展览在视觉上也非常非常的震撼，很漂亮。然后如果大家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9月21号 说三遍了。 这个展览持续到什么时候？从9月21号到？ 据说是2个月，但我不太清楚。 就是在这2个月，大家如果来北京，就是都可以去798的北京公社看雨辰的这个展览。 谢谢。 那我们就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更多的认识静美阿姨，然后如果有我们的听众在香港或者在深圳， 也可以在10月26号 在马林画廊黄竹坑的空间 然后去看静美阿姨的展览。 是的， 非常期待阿姨的那个 debut， 就是在一个如此高规格的画廊里面。 是的， 有点梦幻。 好，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 拜 拜 拜 拜， 谢谢。 So I see myself a mother's only daughter in the red of the earth. Tell the blue jays come inside.You love to watch them, now so do I. Little specks of us.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还可以在苹果播客、Spotify、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 When the sun's starting to fall, and my feet are getting cold.You told me not to be